锵锵三人行，哎，这两集节目我觉得这个感觉极好啊，我觉得是不是应该给我们挂到这个大地的第八去？ 对，应该给我们展示一个图片， 展示一个图片， 火一下。 对，这个，但咱也不能光聊足球了，咱也得聊点你这大地别的啊，聊点别的， 聊点荤的。 不是，我跟你说，哎，聊点猴什么荤的？ 聊点荤的，哎，这好。 聊点这个，你刚才说了吗？ 没事，这个你回避不了，你知道吗？因为我发现我们的观众当中啊，也不全是那个网民，嗯，他们很多人呢、啊、闹不太清楚今天的网络社会，嗯，比如说什么叫第八出征。寸草不生，我发现我们有些尤其有点岁数的观众啊，他不太明白。然后我跟他解释，我说你知道吗？一个贴吧里面有2000万人，两千万人， 发将近10亿帖子， 对，接近一个台湾岛的人口。嗯，他说，哎，他说那李毅怎么就有这么大的感召力？说他不就是一个球星吗？那他闹不太清楚，所以呢，哎，我就这么着，咱百度的这个概念可以讲啊。百度李毅吧也叫第八，第八，第八，有百度卢浮宫之称，人气最旺盛的贴吧，其会员名称为一丝不挂，由于戏谑产生，就是他的粉丝，但是呢又不是李毅的粉丝，因为呢著名足球运动员李毅当年的一句自夸之言说我的护球像亨利，这个而亨利在国外被球迷们拥戴为亨利大帝，所以李毅从此也被球迷们戏谑为大帝。然后呢，这个还有叫第八为内涵中国足球建立，内涵精神在第八得到无限延伸。内涵的含义又是什么呢？现在很多新词儿，就是说在道德伦理允许的范围内进行嘲讽恶搞，在法律法规道德伦理百度贴吧协议允许的范围内以嘲讽反话恶搞 PS 视频音乐等方式发泄抒发自己对文体界社会现象的种种看法。然后截至2016年2月，第八粉丝数已达到2119万，帖子数超过8亿5000万，你现在说已经超过10亿了， 接近10亿，9亿了啊， 十亿了。 对， 哎，我一直憋着想问问你，作为这个李毅大第八的这个精神偶像，哎，你怎么你给吓着了吗？曾经有没有？ 没有，其实这个第八他最早应该是在2005还2006年当时就出来了，其实当时他是一个。很小的一部分，大概可能只有四万人的会员，它是比较就是说比较复杂，你要什么入会啊申请啊，就是说各方面反正比较复杂，再加上当时是一个中国互联网快速发展的时候，嗯，当时呢正好因为我的一些这些 豪言壮语， 哎，这些事迹可能让这些人觉得哎就是拿出来一种恶搞吧，就是说，但是他们就是说。各搞搞可能就是说就是大家都有感情了嘛，再黑你也黑出感情来了， 对 对， 黑到最后成了爱， 唯一就是说因为这么多年来其实我他们最后就是说因为我这么多年来虽然说他们一直在黑我，但是我从来就没有放弃过我对足球的这种热爱，我还是坚持在从事我的这个职业，所以说可能是因为我这种精神感动到他们，所以说他们可能会慢慢就是有所改变。 你觉得你怎么看这个现象？我觉得这是中国互联网史上值得写一笔的事儿。 那是一个划时代的一个阵地，因为我跟李毅也说呢，我们每个人都要感谢李毅。为什么？因为我们每天说的话里边，至少有几个词儿是从那里边出来的。你比如说，逆袭了，这个人是个屌丝。 哎，我那天还看着有人说，我不知道是不是，就据考证说，屌丝这个词儿。就是从他这个李毅吧里出来的， 最大的一个文化产品是从那里边出来的。这是另外一个贴吧讽刺李毅吧的，因为这个叫帝，他叫帝吧嘛，就是也简称帝。 对， 他们叫帝丝， 帝丝， 他们就把这个帝切换成那个词来讽刺这个李毅吧的这个人，说叫是屌丝。 哦， 但是没想到这个。李毅吧的这个粉丝说我就是啊，我就直接就我就是屌丝，他就自黑自嘲是一种他的精神，哎，你说我是一个屌丝我就是个屌丝你怎么着，哎，他就马上就成了一种狂欢，成了一种文化现象。 对， 这一点我很佩服，就李毅吧里面太佩服。 但是这又不是以他的意志为转移的， 对， 但是在冠了你的名头的吧里发生。 对，因为这个吧呢他当初是因为我而建， 对， 但是后来呢他已经超出了这个，就像你说他已经超出了这个足球的范围， 一开始是足球吧， 其实当时这个吧刚建的时候其实里面有很多这种 高手啊，真是 什么哪方面的高手？ 就是说他，比如说他们写一些文章啊， 包括 不是鸡蛋术，就是说他们搞这种内涵嘛，比如写一些文章、或者做一些视频啊，切一些歌什么，哎，当时我觉得确实 这叫内涵， 确实 叫内涵。 当时为什么叫罗浮宫嘛？就说内涵嘛，因为当时他们确实那帮人太有才了，但是后来那帮人呢，就是说。因为当时那帮人应该是都是85左右的，或者八，现在都已经什么娶妻生子，哎，都已经、所以说他们慢慢就已经退居了，退居。后来的90后这些就已经占据这个阵线，然后就改变了现在这个一下就。 那当年这么黑你的时候，这么内涵你的时候，你有没有生气过或者受过伤？ 一开始的时候，我其实还是不了解、不理解，但是后来呢？我偶尔去上去潜了几次水，看了一下，我觉得确实就是他们做了一些东西，就是说你一开始看啊，你才给我，但是你觉得他们还是就说很有文化，很有水平，很有水准。看完以后，我就觉得，哎，我觉得这帮人确实挺有才，包括他们做了一些歌曲，一些 MTV 配上一些人或者什么头，这画确实就是当时有个叫第八文工团，确实 得到领导的表扬，是吧？ 对， 咱们可以听一段，咱们可以听一段啊。 那是我日夜思念、深深爱着的第八，到底我该如何表达对脑溢残的他？也许永远都不会说出我心里想法。注定我要滚出第八，怎么能有牵挂？内涵总是遥不可及，是不是应该放弃？大地如同奔流的江河，一去不回，来不及道别，只剩下麻木的脑残，没有当年的内涵。看那手也满屏的黄土，在最美丽的时刻和谐，有谁会记得这第八内涵过？ 我天哪，这就是一个 太有才了，这个 狂欢的乐园， 太有才了。 当时呢，其实我记得有一年，我当时还在西安的时候，那在浐灞的时候，我去到成都比赛，当时那些第八他们就打出那个标语来，叫做什么？天天李一八，日日笑哈哈，就是他们其实当时就是说，就是一帮人，就是大家到了晚上，因为当时网络不像现在这么发达，有微博、微信，什么都没有，当时只有电脑，当时就一帮人就在这个吧里，大家就是相互的聊天，就是产生了这种感情，就是当时他们那种氛围还是挺， 我觉得，所以最终我觉得人大帝还是开得起玩笑。 对， 他当年有这个心胸，要换了一别人，说不定得忧郁症了，这。 韩教授老师也行，韩教授老师后来也搬回来了，也利用这个了。我跟李毅老师还说呢，我说这如果是一个娱乐圈人物，造成这种影响，得花多少亿来栽培啊？你得来推广啊。 对， 应该走向娱乐圈，但是李毅就不说，我是一个教练。 教练， 我是一个教练。对， 哎， 这种刚才你说的有一个特别有意思，就是他自己的正向形象和正能量，其实一直在引着这个第八在走，就是他没有成为一个特别乌烟瘴气的东西，就是自嘲和自黑和高级黑，同时又有一种善良在里边，其实底蕴在里边，实际上，哎，这是我比较喜欢的。 而且我发现这个还真的是就是今天的人们啊，一种心情，就是说我整天调侃你啊，整天拿你编段子啊。你要是真开得起玩笑啊，这到最后我就爱上你了，你明白吗？本来可能是当时因为你说一句话，我觉得想损损你，但是你要能够有这个胸怀，能跟他幽默，慢慢你成了他的一个快乐。 对，现在这个社会就是太多的浮躁了，就是说很多时候需要这种大家去需要发泄的地方。 哎，你有没有？那你发现你有没有跟他们互动啊？到 我跟他们互动过。我记得我第一次跟他们互动，就是说他们邀请我，就以前也发过帖了，但第一次跟他们互动，就是说，比如说我上第八，然后跟他们征集了一些这个资料来。我记得是12年的时候，我在深圳，当时是晚上9点多钟，就是定了一个时间嘛，就是说，但是后来他们跟我说不行，得要往后推。我说咋了？他们说服务器爆了。 我人气太旺了，对。 哎呦，那你说，那你能了解这些粉丝的这种心理吗？ 其实我一直就是说我能够了解他们，但是其实作为我来说，其实我也一直想寻找一个平台，就是想把这些正能量的东西传达给他们。其实我通过我的微博呀、啊，各方面也去经常去告诉他，但是。到了现在可能很多人都说是鸡汤了，但是在我以前那时候还没有鸡汤这个词呢。其实我只是通过我自己的人生经历，我觉得做什么事不要去放弃，就是说哪怕有一些希望还要去坚持，就像今天晚上的国足一样。 对，今天晚上咱们录像的今天晚上是国足对这个乌兹别克斯坦， 对， 对吧？ 礼仪吧里边啊，因为它是一个男性为主的吧，它的很大的构成是各个足球吧里边的那些足球迷，这是一个特点，就是有很多很多懂足球的是在礼仪吧里边。 哦， 他们平时在各个论坛活动，礼仪吧一有事儿，哗全过来了。不是你听说过跟李宇春吧大战吗？ 我听说过。 哎呦，对，我们旁观者给吓的，因为没有人敢惹玉米，从来没有人敢惹玉米的，那个劲儿很厉害的。但是李毅巴就把李宇春巴给爆了， 叫爆巴，我都知道。 爆巴了， 说是能够集群行动啊，能够达到每秒几百个帖子这种， 对对对， 叫圣战 啊，圣战 621圣战， 圣战， 圣战的时候你在旁边观摩吗？ 我那时候其实就是对这个第八还有什么，就是说还不像，就是说关注度还不是那么高， 哦、 因为当时我还在踢球， 哦， 没有这么多的精力，你知道吗？ 哦，就你都， 但是这个事儿我是知道， 你都不知道，以你的名义发动了一场圣战是吧？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那就是说，哎，就是说，能不能说他这个大帝啊，他有一种政治体制上讲，有没有点像虚君共和，是吧？但以他的名义，对吧？但实际上这帮人干的事儿也未必跟他有关系。 就像金庸小说里边魔教的这东方不败， 对， 其实不管具体事儿了，我作为一个精神偶像存在， 对， 但是出来说一句话还是可以的。 我发现你说了一句话，发生在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场战争，今年2016年吧，1月20号，对不对？第八，所谓第八出征，寸草不生，攻陷蔡英文的那些什么 Facebook， 对， 台独的，打这个台独的这个仗。集结了这个得有2000万嘛，得有2000万。 参与的没那么多，如果有那么多，他们可能全毁了就。 还、就说哎，就说所以说这全翻墙过去到台湾那边嘛。然后后来说，我觉得有一个评论说的挺好，就说这充分说明咱们的墙啊，主要是保护外国人，或者保护这个台湾地区的人。 对对对对对。 哎，那个时候你说的话了，大帝发了一个号召，叫什么？犯我中华者什么？ 啊，是吗？我没 注意。虽远必诛。 哎，对，你看你那次你就注意到了他们在干什么。 因为其实他们很多发的时候，他们有时候会艾特你。 啊。 艾特我就会看到了。 啊。 我觉得这个是其实作为咱们这个中华民族的一部分，我觉得其实，保护我们国家的这个领土，我觉得是我们作为这个中华男儿是必经的一份责任。 哦。 我觉得李毅说的那句话呢，是进入角色了。因为那句话是汉武帝说的，就是卫青 是大帝， 对呀、啊，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就是在百度贴吧里边的历史吧里边最强大的吧是汉朝粉，就是汉朝吧，就是卫青、霍去病加汉武帝这实力非常强大。就是别的朝代只要跟我较劲，我就灭你，属于那种的。 哎， 他跟李毅吧这个地位有点像。 而且我觉得这个就现在的这个年轻人啊，他这个网民呢、啊，我看过一个采访，挺有意思。你不要以为他是苦大仇深的这个悲情，他是快乐的战斗。 嗯， 其实你也可以说是他的一种游戏，但是他也有他的一些主意，对吧？比如说弄这个台湾。但是实际上呢，哎，互相间还约好了，咱不能骂人，甚至有各种后勤组、保障组，还有道歉组，你知道吗？就是谁要是说了脏话了，啪啪啪啪，他给你帮你道歉，说我们要文明，然后呢，就是说不能给祖国丢人，然后呢，主要是向台湾人民发送那个麻辣火锅，我看各地说你看， 然后给他们讲八荣八耻，要以热爱祖国为荣，要以热爱祖国。 第一下就蔡英文一打开这 Facebook 就是社会主义八荣八耻， 对， 然后就是。台湾的那个就是绿色的那个媒体，苹果日报啊，什么三立啊，这些媒体，然后全上去就是就大陆的各地的八大菜系美食，你看好吃吧？那个大陆他们是想说，就说大陆不像你们说的那么 对 那么糟。 对，我还看到一个90后的一个吧友啊，他宣布明天早上什么8点开始绝食。 我说这个事情比较严重啊，我去看一下，他不吃早餐了，他宣布我不吃早餐了， 对， 让我绝一顿。 所以呢，你看， 也很快了。 我现在就觉得你需要认识这个变化的世界，就是就像李毅突然间发现自己这巴黎2000多万，就是说，你看有的公知也有人批评说这些小粉红啊，这些什么打着什么民族大旗，这个干这些极端的什么事情，可是实际上呢，你真看见他们说这话呀。你又觉得他是怎么，我就觉得他玩儿，他是一种玩儿，或者说照他们的词儿就说他是解构，他真是很有一种娱乐精神，你以为他是什么这苦大仇深要踏平台湾岛，他这可能也是他的一个戏谑，你这么看吗？ 我觉得其实应该说文涛老师说的应该还是比较合情合理的。 是吧，就是说 他在，我觉得他们认为啊，在虚拟世界里边的征伐和寸草不生实际上是没有实际的犯罪行为的。 对, 对对对， 所以他不需要负责任， 都是表情包嘛，扔的炸弹都是表情包， 而且对你也造不了这个实际的伤害，所以这就是和平年代生长起来的孩子啊，我就比较轻松的去干你，而不像你比如说以前我要出兵的，我现在在虚拟社会里面出一支远征军， 对， 就把你给 网络的世界，就是网络的世界， 我们在网络世界哈哈一笑。 但是通过这个事也能够感觉到，确实现在这些年轻人啊，对祖国的这种热爱，我觉得还是非常好的。 哎，但是你像也有些人就恐惧担心，就说中国这个民间呢，蕴藏着这么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这是要干嘛呀？就说这将来这个要把国家的这个精神呢，要引向何处去？但是我就是说，我看了这个一个采访之后啊，我就觉得有没有那么认真呢？就是他们好像不是说要谁杀死谁或者杀什么的，他就很多就是那个表情包，我看着都乐了。我觉得将来他们也许长到咱们这个岁数的时候哈，想起来那会是一个快乐的游戏， 可能会吹吹牛，孩子当年爸也那个也出征过，但是是网络上。 对， 你觉得这跟游戏一代有关系吗？ 哎，对，现在这个网络的世界确实发达，现在网络世界， 这个百度贴吧最旺的两个吧，一个是李毅吧，另外一个就是魔兽吧，就是。就是大量的流行词就是从李毅吧和魔兽吧里面出来的，就实际上我觉得代表着一个，这边有一个解构精神，那边一个游戏精神。 其实你要是按说啊，就照这个是这个公立社会里的，以你的名义，这个大地吧拥有这么多的一个粉丝啊，你或者说另一个人也许会想到可以做一些商业的利用啊，或者说这个里边可以开发呀，你没有这个想法吗？ 其实我怎么说呢，我一直就是说从事的这个是足球这方面的，就是和这个呢远离这个中心，其实他在北京我在深圳，隔得太远了，而且呢其实我从来没有用这个第八去赚过一分钱，我现在在这里也可以说，因为我觉得他这个东西呢虽然说是以我的名字，但是他现在跟我其实是没有太大的关系了，而且我觉得在我的范围之内，我尽量能够去引导这些人去往正方面去走，去传播一些正能量，去为社会做一些有益的事情，包括说以前拍的那个所谓屌丝逆袭啊，其实我觉得这些东西只要有利于这些，比如说这社会或是国家，我觉得那就是 OK 的。 大地还是正能量的。 不是，我确实这个是我的本意，所以说因为我从来也不愿意去干涉他们，如果要是说有干涉的话，我也希望就是跟他们做一些就是说能够传播更多正能量的东西，因为我觉得现在这个社会可能在某些时候还是缺少一些正能量。 哎，你这么说呢，我倒也想到，你觉得这个中国的这些球迷包括网民对于这个中国足球国足这个的编的段子啊或者这个反应啊你们有什么感触？ 我觉得其实球迷从我踢球的进入职业联赛的第一天开始，应该是97年的时候，18岁，我就只认同一个道理，我觉得球迷就是上帝。你现在世界杯上世界杯决赛他踢得再好看再厉害，如果没有球迷在旁边给他加油或者观看，你觉得场上他们22人踢得有意思吗？所以说我觉得球迷所有的批评，他批评是因为爱你，是因为恨铁不成钢，如果有一天球迷都不关注你了，那我觉得真的中国足球就完了。 那没有，你看着这些网上编的这些段子，国足这些段子，你作为这个踢球的在心里这个生气吗？ 我不生气，我只是希望能够咱们用最短的时间让这些就是说能够把这些 段子能够变成好的段子， 对对 对吧？如果比如说有一天国家队的成绩上去了，中国足球真的就是往上走了，或者进入到世界，我相信，在我的印象当中，2001年那时候我们进了那个世界杯决赛以后，我记得那时候全中国都在放炮，这个是没有组织的，是大家都是情不自愿，都觉得比过年还开心。为什么？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些真球迷的这种心声。 哎。 我觉得我今晚上要去李毅吧发第一个帖子， 哎， 我要让球迷拥戴李毅当中国足协主席。 对， 我觉得这个可以。 不，马老师， 反正是大家要求他下台。 不，我跟你说， 对， 我是这么认为的。我觉得就是说，这个中国足协这个主席，我觉得不是一般能当的，只要能够敢去当的。我觉得首先第一个我 都进去了， 不是，我觉得我是我觉得我从衷心的我就要佩服他。你们先听我说完，为什么？因为你知道，在中国足球当这个中国足协主席，你知道要背负多大的压力吗？他甭管做什么事，都要做得好，做得不好，都得要挨骂。因为现在中国足球的现状，不是说一两个人在短时间内就能改变的。所以说，我很敬佩这些，就是说。能够就是说现在能够做中国足协主席这些人，我非常敬佩他们。 是，但是他蔡振华合适吗？ 我来锵锵做的第一期节目，你问的我的第一个问题是，你觉得蔡振华懂球吗？我说不懂啊。第二天标题是潘采夫说蔡振华不懂球， 都是他们俩说的啊。 对，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你说这个球队在场上就得要有球霸。就这个领袖的这种气质，那我问你，你觉得中国的这个所谓人们爱聊民族性哈，中国人，比如说球员，你有霸气，你球霸，别人听你的吗？你会有这种？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你是现在强行的去做可能不行，但是你要去感染他，你通过你自身的一些东西，比如说你的一言一行，你去帮助他，但他困难的时候或者他。落难的时候，或你去帮助他，他会感激你的。 我给你举个例子来说啊，这就可能负能量了。就是说，你比如说你要梅西或者 C 罗，那他就围绕他打，大家就给他喂球等等啊，形成一个团体。但是你比如说中国要真出了这么一个，哎，有些人就是说中国人呢、内斗内行，外战外行的，就是说谁真心的辅佐你吗？谁真心的配合你？有这问题吗？ 这个肯定会有，在任何地方都有。但是呢，文涛老师是这样，就说这就是这个人决定于他能走到什么地步。如果他足够聪明，情商足够高，他会做得很好，因为他具备这个能力。踢球如果能够踢到这个份儿，他不笨的，他不傻的。 啊、 而且 C 罗和梅西实际上不是我们讲的那种球霸的气质。就是说，像维埃拉呀、基恩啊、 卡恩呐、 卡恩、 就是说他在场上这种气质啊， 野兽派。 哎，对，这种气质，不是说是能够学来的，他是与生俱来的，就像这种将军一样，他是与生俱来的这种气质。 哦， 对吧？他就是这种具备这种领导力。 有些人会20岁就当上一个队长。 对， 对， 就是他会站在那的时候，大家都听他的，这个是自然形成的一种。王者之气， 领袖气质，有些我们在企业老板身上看， 对， 这个人天生大家就爱听， 对，领袖气质就是领导力嘛。 如果有这样的一种人，这个在球场上他的整体感就会特别强。 现在中国队缺这样的人啊， 确实真的缺。 当年范志毅去英国踢球的时候，听说那球队的老外们都服他， 哎， 因为他又大方，那老领着他们请吃饭，在场上呢又这个哎踢的也不错，还指挥站位。说那些英国球员都喊他老大，那这可能就是有一点领袖气。 所以中国足球现在真的是呼唤大地， 对 吧？ 得有 个大地是吧？哎，你说这个，我还讲刚才咱们讲这球迷啊、网民的反应，全世界都别人都有这种足球流氓，咱也知道有一种很暴力的啊。你像有时候我在这个北京这儿就看球，那就你说球员都骂的粗话、大傻什么叉叉什么，你说那个时候也是球迷吗？ 其实我说了，就是说他们可能，怎么说呢，在公司里挨老板骂，对吧？回到家里挨老婆骂，他总得需要发泄吧？发泄他在大街上，他不可能，人家不说他有病吗？ 啊， 对不对？你到了球场上，你跟着一块，他既然又能发泄，又跟大家一块，哎呦，懂球真男人。其实这个，我觉得， 但是这对你在场上有影响吗？ 那肯定的。我记得我那时候我在踢球的时候，全场几万人在骂的时候，那一开始的时候真不适应。我去到客场， 比主队队员还欢迎，还受欢迎。 为什么？ 骂你嘛，因为其实就是当年，哎，当年因为亚洲杯那个决赛，当时那个球 没进，有一个球没进， 哎，没进跟日本。 对 对，但是呢，还好后来我走出来了。你想，全场几万人在骂你的时候，其实我腿也在抖。 不会那样的， 但是后来习惯就 有的人会被骂退役了，直接就 对，有的人就确实， 哦，就看来这个山呼海啸直接影响到球员的发挥。 那可不，几万，你一拿球，你像飞哥有一次，他是从巴塞罗那到皇马，然后在皇马去到巴塞罗那客场踢， 回巴塞罗那踢， 全场都在骂虚他， 八万人， 国外人可能不骂你啊，不是会这么 虚他 虚。丢手绢，那你 还扔了一只猪头， 对，就说没有很好的心理素质，那你绝对很难。你在场上，那你就教练，我算了，我不踢了。